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啊，这个英语退出高考的这个传言呢，最近是被教育部正式的回应。好，这个新华社的消息，教育部呢针对有关高考要退出英，不是高考退出英语，是英语退出高考 高考退出英语就好了 英语退出高考的这个传闻，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呢18号就表示哈，说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特别是十分重要、十分复杂、十分敏感的，因此呢目前还在紧锣密鼓的研究制定和完善这个改革的方案。那么也就是传递出一个信息，有关英语要退出高考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定论，这个方案仍然在研制当中因此呢之前有传闻说2017年开始这个英语要退出统考的这个消息呢，现在可以说它是一个不准确的消息了。 其实这个消息怎么来的哈，主要是在5月17号的时候，中国教育学会前任的会长叫做顾明远，他应该是在教育界里面也是一个很有知名度的人物，他就说呢2017年全国执行高考新方案，语文数学的分量会加重，英语呢不再参加统一高考。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就讲了这么一次会议，说教育部呢前几天举行了相关的会议，近期呢估计就要发文了。在新的高考方案里呢，英语不叫做退出高考，而是改成社会考试。 确实。 什么意思呢？就说呢英语不再和以前一样了，集中在6月7、8、9号统一考试，而是呢由这个社会机构组织。学生呢高中三年可以考很多次，成绩呢就跟大学英语4-6级一样的分等级，就全国都这样办。那么高考它招生的时候呢，不同的学校它就会根据英语提出不同的等级要求，比如就像你申请国外的一些大学的时候，比如说你申请美国什么最顶尖的，它可能对你的什么 GRE 啊乱七八糟的它要求特别高，但一般的话它可能就要求没那么高。那么它想把这种机制呢也是可以引用到高考当中。不同的学校对英语提出不同的等级要求，不太会按照等级来折算成分数，这个算到高考成绩里面，而是以这个等级为主。 这当然是教育部的这位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建议哈，但是很多人因为他相对来说权威的这个身份，把他理解成了教育部已经既定的一个政策，而且教育部现在的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方向呢，是说如果要有改革的话呢，都是要提前三年通知，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必须的做法，因为 最快要17年， 你不可能让现在已经在念高一的学生知道自己三年之后、两年之后的高考发生变化哈，这对于很多现在的高中生来说，恐怕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做法。因此，如果要有变化的话，是针对现在的可能你念初三的学生，我要升高中。之前我就知道我在三年之后高三毕业之后面临的高考中我会考一个什么样的考试啊，这个当然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当然这个事实就是现在看来顾明远的这个说法呢只代表他个人的一个意见，教育部呢没有一个定论，因此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算是松了口气哈，因为我一开始也是看到消息说这个是教育部正式的一个改革方案，我当时觉得这个方案非常的不好，就是顾明远刚才说的这个建议，他的提出的一个等级的一个制定呢，我的理解哈，我当然不知道他具体指的细节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比如说以前你是有0-150分哈，满分150分嘛，高考英语，那么我现在把它分为 A B C D 等，这样呢起到一个什么直接的效果呢？ 就是你的分数的区别度就是降低了。本来我本来150分比140分，这就多了10分，我这个算到高考总分里面的。那10分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个一本学校跟二本学校的差别。但是现在呢，哎，我只分 A 等和 B 等，那我同样是 A 等当中呢，可能就差了10分，所以说这不存在任何的区别，就是缩小了英语成绩在高考中的它的区分度，也就是换言之就是降低了英语考试在高考中的重要性。当然你可以说这个学校有针对性的选择，但是我个人非常怀疑这个东西它到底有什么样实际的意义，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学校来说，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我当然愿意招收英语成绩更好的，对不对？这个逻辑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你要考虑英语成绩，就是说如现在学校考试是不是一个合格式的考试，不是说啊只要是英语过了比如说 B 等就可以进入我这个专业，不是这样的，而是谁的分数高我就招谁，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在招生。这不是一个合格化的考试，是一个竞争性的考试。因此我个人觉得，且不说你这个交给社会化的考试怎么来保护这个考试所谓的公平性啊，这当中的一些操作的问题怎么来保护，因此我个人觉得这个顾先生的这个提议有很多的问题。 他可能他不能讲说是他个人的意见，因为你确实你从教育部 代表了一种 一些文件，就包括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讨论和教育业界的一些讨论都能够感受到势在必行的，就是必须得改革。但是怎么改，而且为什么你首先开刀的是英语，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去年11月的时候应该讨论过， 之前是就有很大的声浪说要让英语退出高考， 就是 说那个当时是北京还有这个江苏浙江山东这些地方的高考它已经是开始启动了改革，就比如说降低比重啊，英语的分值就是英语的分值 是减少，这是在中考当中 英语分值是减高考的 啊， 英语分值减少，这个中文它是增加。你像江苏它其实2008年就已经下调了高考的英语总分，就是5年下来呢，有人就总结嘛，说英语在教学当中的地位呢，它其实没有受到影响，它本来的这个初衷可能是说希望减负，然后提升这个素质教育，甚至是增加这个母语的比重，让大家对于母语有更多的学习的兴趣，你从这个学习时间上就能看得出来，但是你知道当时那个新闻一出来嘛，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顾明远他的这一番话出来，我在微信圈里面就看到有些事，他大概是教中文的一些朋友啊，然后他就特别开心，就说中文母语终于教育回归。 这个当时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声音是来自这个教育部的应该前发言人，这个王旭明、王旭明先生，王旭明先生现在后来这个不做发言人之后又做中国语文协会吧，这个叫语文协会的这个在那儿任职，一直是在微博上每天就是呼吁母语教学，他是这件事情的很重要的吹鼓手之一。 就这个母语的问题，其实我有我看过一些相关的一些分析，但是不用分析我们也有一个逻辑可以想出来，你降低了英语那个考试的那个重量，会不会代表那个母语的那个学习就会变好了？我觉得没有必然 的 关系的。第二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英语的那个变回社会考试，香港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变回社会考试呢，就有一些文章讲到，那是将来呢，就是英语就好像是一个工具，是比方说你要到外国或者 就好像现在你需要给托福、交给雅思这样来考， 你 以后可能拿着一个托福成绩来。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英语是一种语言来的嘛，那它就变成了一个特定的工具，就好像要考那个律师或者是考那个会计，你要考的话，你要到外国的话，你就考吧。 是， 但这跟学这个语文的那个根本就完全是两回事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学生想学一些莎士比亚的话，他上托福班是肯定不会有人教他念莎士比亚的，对不对？ 他不是教你去学莎士比亚。 你知道，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聊的时候，就有一种担忧嘛，你说对于农家子弟，或者说他并不太了解，就世界是在怎么发展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我可能这当下我觉得，哎，这个好像真的是给我松绑了，因为可能我并没有兴趣学英语，或者英语我根本就学不好。我在语言上没什么天分，我的天分就在数理化。那对他们来讲，他觉得哇，这个太棒了。可是哈，你真的是 就将来你长大， 嗯， 你说的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要改革是因为要赶出这个功利化的这么一个阴影嘛， 嗯， 但是你真的是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 嗯， 你又无可否认英语不行的话将来确实，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 嗯， 什么叫做去英语功利化， 嗯， 我可以说每个人学英语学外语都是功利的好吗， 就是 你学我学一门外语我当然有我的功利的目的，我为了比如说从找工作到找女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目的，这难道不是功利的原因吗？ 就是喜欢外语啊，我们在办公室里面也有很多人就特别去学这个 法语啊， 当然，当然我是说哈，这个你自然里面有很多人我绝对不排除有乐趣的成分， 嗯， 但是我觉得你要社会化的推广一个学外语的一个运动，你如果说这个把这个功利性完全撇出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其实 没有 伪命题，对，你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完成。 我这两天就看了一些资料嘛，嗯，就发现有一些的教育界的人士就比较理想化， 嗯， 你知道当时有另外一个争议就是说凭什么是英语， 嗯， 那你如果对英语开刀的话势必对现在处于这个产业链上的人会产生一些利益方面的影响，嗯，你首先， 啊， 可能老师在学校的地位我就没有中文的高了， 英语老师以前地位很高的，啊，现在不行了， 你说外面那些做一些什么培训项目的， 对啊， 可能也会 补习班的老师， 那另外一些人就说，嗯，那凭什么不让数学滚出高考， 对吧？ 然后我就看到一种反驳的意见，他说数学你看，我除了这个考试完之后， 啊， 你基本上去到社会上除了数钱我一点用都没有，学什么微积分 加减乘除， 哎，但是另外一些他比较那种，纯粹的什么讲求美感的人，他会说，他说你学语言你如果不是从功利的主义角度来看的话，语言当中它是很美的嘛， 数学很美啊， 那对，他说数学也很美， 对 吧，数学是我们人类大脑的体操啊， 对啊， 然后这个中间讲究逻辑的， 你这一套逻辑可以搬到任何一科上 对对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你是没有办法去这么样驳斥英语的， 对，啊， 但是呢我还是说回前面的，就现在有些孩子可能觉得哈，因为你不用考试或者说考试的比重那么重了，你就放弃或者轻视英语学习，这将来你会发现现实会对你更加的残酷， 对，啊， 我有一个看法，那个对英语是不是一个工具的那个看法，是小孩子很受他父母影响的 啊， 那其实这个概念英语是不是工具那个概念， 我觉得这不需要讨论好吗， 父母给他们直接给的，啊，你英语要考好啊你才可以到外国去读书啊，或者是在外籍去工作，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concept 是他们父母硬给他们的，如果小孩子第一天接触英语的时候， 香港是这样的，香港就是那种从小给你灌输概念吗？ 没有没有，这是香港没有这个。 整个高考就是这样的，你高考考分数才可以上好一个分数，才可以上好的大学，才可以找到工作，才可以找到老婆，等等等等等等，这难道不整个都是功利的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跟香港就是 不知道怎么接了。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好，这个我们今天说的是关于英语退出中国高考的这么一个传闻，好，当然事实证明了这个 媒体误读， 这只是一个误读，好，这件事情还没有一个定论，教育部呢仍然在研制改革方案，那但是呢确实也有很多声音要求啊降低或者某种程度上的削弱英语在高考中的比重，可能他最后的这个方法有一点不同。那 我想从这个政策角度上跟大家这个详细的梳理梳理，因为确实可能官方的一些思维，你可以从他们文件当中的一些表述可以能够察觉到。就是2013年在10月底的时候，北京考试院他就公布了中高考的改革方案征求意见，就包括中考高考，刚才你不是问我是中考吗，其实他两个都包括，是打算从2016年开始，就中考的英语分值从120分降到100分，高考分值呢是由150分降到100分，与此对应呢中考的语文分数会由120提高到150，高考的语文分由150提高到180， 那当时这个新闻发言人，就是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叫做旭梅，他就有过一个回应说呢，高考的改革它是综合系统，探讨这个英语考试改革只是其中一项。你如果翻查文件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十八大闭幕之后，教育部呢他们党组就开了一个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专题会议。在2013年的一月份就有这么一份文件，叫做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那这叫做一号文件。它除了是再次提出了这个制定高考改革方案，还明确的要求研究说英语一年多考的实施办法。这相当于是说这个有的科目一年多考这么一个官方表述，最开始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么一份文件。后来呢就搁置了嘛，就是高考的改革其实也提了很多年，在2010年的时候是在被这个中央是提上日程。2010年的七月呢，国务院有一个文件叫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到要完善高考的考试和招生的制度。那么在2011年一月份的时候，教育部长袁贵仁他在《学习时报》，那是中央党校的啊，他又提到了一篇文章，他自己是写了一篇文章，是提到了下一步的这个高考的思路。但是后来教育部呢，就针对袁贵仁提出这样一篇文章，他们的回应是说，部长的思路也并不等于就是方案。然后不到一个月，教育部呢他们在网站上，就2011年的二月份，他们又公开了就当年的工作重点，又提出了要完成高考的改革方案。然后呢有一些比较接近教育部的学者，我是看到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就说袁贵仁就对这个近年不再出台高考改革方案的说法非常的恼火。他说这个是一定要出的。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几年时间内关于高考改革，就是各种什么怀孕各种流产的消息，到现在大家好像也不敢公开承认高考就是要开始怎么样退出啊， 这件事情、 啊怎么样啊、 对，一直说要改一直说要改，但是好像非常的纠结哈，这个都赶上中国的这个 IPO 这个股市的这个改革的这个事情了。我的一个理解，为什么那么难，为什么那么复杂，这本身高考它是恐怕你要这个意义来说的话，相当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这个科举制度的这个重要性，好，是一个国家，这个培养人才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体制。 就是 说近一点，你这里面牵涉到的利益实在是太多了。 对，就是你即便就真的是取消了英语高考，你没有办法去回避或者漠视的一个事实，就是英语确实是通行世界嘛，并且 通行世界是一个外部的一个情况。我说的是高考这个模式这么多年下来在国内它的一大群人靠这个东西吃饭啊。你看国内出版最大的一块是什么，教辅书的出版。教辅书的出版当中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现在比如说考试语数外这样的考试的分布，那么英语出版英语考题的这些出版商如果英语要削弱了的话，那肯定势必你的这个利益就要受损啊。还有那么多的英语老师的问题，还有各种英语的培训机构，这英语培训机构自然有一部分是因为大势所趋哈，出国的需要，或者说就是本身英语它重要，另外一部分很多都是针对高考的，对不对？那么你大量的这样的附着在英语考试上面的这些利益，你怎么样能够解决？这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稍微动一动这个蛋糕，一定会有巨大的争议。这个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件容易改革的事情。 我想问一下，就是国内的朋友呢，如果他们没有打算到外地去生活，就业或者是读书，他们在高考里面对待这个英语的那个态度是不是合格就 OK 了？ 不是， 英语是分数跟语文数学是一样的，一分就是一分。所以 记住总分，对，一分你可能就会影响你的排名，然后影响你的排名的话就会影响你最后录取到哪个学校。就一分之差可能你的命运就是天壤之别。 是， 所以每一分都 非常非常重 要。而且往 往我自己有一个这个感受，就是说对于可能中国学生来讲，可能大家语文数学水平往往差不太多， 对， 特别是对你有的时候不太好的所谓拉分嘛。但是英语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你特别教育水平不一样，你这个教育资源不一样的话，英语的差异会很大。 是， 就是你，所以说这个英语考试的成绩就在这个地方，往往是一个拉分的一个选项。 可能跟他们的经济状况也有关系吧。 当然，当然， 如果你是二线或者三线的城市，它你可以去补习啊，或者是精读那个英语的那些条件也没有那么好的话， 所以很多的一个批评的意见就是说，如果在高考中取消了英语考试的话，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做法，就是说不是取消英语考试，降低了英语的比重，或者说呢，改变了英语现在这种考试的方法的话，受损最严重的还是那些相对来说教育资源，就是英语教育资源比较差的那些地区的学生。 就是他们跑出头的机会又减小了。 没错，因为你在有这个条件的地方，你不管怎么样，我学校里面学不到，我课外还是可以学到英语。但是你可能如果农村地区，如果学校里面不教的话，我真的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这样其实对于这些， 就是你可能眼前来看，对你的伤害可能还比较小，因为你跟城里的孩子比的话，可能英语是你的一个弱项。 对， 但是现在眼前。他把他分重给降低或者最后退出了、那对你说不定是一个好事，但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长期来看、你将来走向职场也好，走向更加现实的社会、就是你会有可能会遭受到更加残酷的待遇， 是、 就这个是一个非常工具化的一个使用，但是没有办法，你确实学习语言的时候就跟钟明讲的、我就是 原 很工具化 的， 的 确有它工具的一 面，就是你还没有到达审美那个标准、 对 大部分人来说、但是问题就在于哈，就刚才你讲的那些什么利益啊，它都是你整个工具让它去收益化的一个结果嘛、但是问题在于你要获得这样一个收益的时候，你要动用多少资源、就你动用的资源和你最终的收益，它中间会不会这个差别？ 你是觉得现在对于英语投入太大？ 就是哎，我觉得官方他可能会是这样一个考虑，就是说我的过分的投入资源，并且是你现在有一种全盘西化的这么一个趋势。那对于保护我们什么民族文化呀，这个甚至上升到这个民族自尊心啊，这个什么文化复兴，它给你拔得很高。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我势必我就从削弱资源开始，削弱资源让整个社会的这个英语热给它淡下来。你当然从这个官方的角度，从民族国家这么高的高度来说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你从这个什么又是其实也是高了，什么世界趋势啊，个人发展啊。很实用的功力来说，它又是一个弊端。就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教育它一定得改，就是高考一定得改、但是关键是改它要改很多地方，你从你的教材可能就要改、你中间怎么样教，你最后这个考试录取的整个的一套流程和办法你都得改、就是你光光是让它退出高考可能没用的、它最后的结果可能真的是就跟江苏2008年就已经改了之后，大家发现5-6年过去了，你并没有因为你把它分数减少了而实际上它的这个结果有多大的改观。可能跟整个社会的一个环境是也有很大关系。 这个好像是一个说法来着、就是说现在关于英语的这个全民学英语过热，好，关于英语投入太多、啊，或者还有说这个英语投入太多损害到了其他学科，我个人非常怀疑这样的说法。中国的英语投入太多吗？在我看来，恰恰是远远不够。中国人的平均英语水平怎么样？咱们不要远的，就是这个大陆跟香港我就不比了，跟韩国跟日本。就是没有，就同样都没有什么英语传统的这样的，这韩国跟日本至少我个人的接触，大家这个中国人很多人喜欢有这么一个迷思，喜欢嘲笑日本人的英语 啊， 但是日本人的英语发音可能就是不是特别标准，但是日本英语的平均的水准是非常好的。我有这么一个导游的朋友，经常带日本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日本人的英语是不是传说中那么差？他说他经常带这种一句日语都不会说的这些客人，那也不可能完全依赖他生活、这个客人自己出去说，你跟日本人讲英语，人家大部分就是特别是服务性行业的日常交流的简单的会话完全没有问题、他完全听得懂你说什么，有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不太听得懂，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哎，这个他平均的基础底子是在的、但是在中国要打这个，当然有人口的这个问题哈，但是中国平均的水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随着这个学校对英语的强调的确是有提升的，但是在我看来远远没有到一个让人满意的一个程度，你跟这个欧洲国家比那是差的太远。 你讲到日本呢，我就刚刚看到一个微博的一个发文，就说到呢、就是日本呢在去年4月份他们就通过了全国高中学习指导纲要，又规定全国高中英语的教学必须要用这个英语了。这个大家一听下去就是 英语要用 英语 授课啊，不能够用日文教英语。 这个情况其实在香港也曾经出现过、就是你在英语的时候有些学生听不懂的话，老师就会用那个中文。还有呢，就是日本呢在十二月份，就是去年12月份，文部省就规定初中也要同样用英语授课、同时将小学英语加课。2015年的统一高考英语占200分，200分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看过一些相关的资料，就是跟他的这个预 粤语的那个比重是一样，就是200分。所以呢，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其实日本的考量是怎么样，我们都猜不到，但可能就是他们有一个看法，就是他们要跟其他国家这个继续那个顺利的交流的话，他们尽管 离不开英语， 尽管他们的国人大部分也是说 日语的，对， 很讨厌说英语，但是他们的国家也是有一个考量，就是这样的一个英语的重要性归到他们的那个综合试里面。还有呢，在2012年呢，其实有一个非官方的一个调查，就是说在54个非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地区当中呢，香港呢只排名25。 好，只排在中间， 这是英语水平是吧？ 对啊，英语水平啊，就是大家也因为香港的英语蛮 好。这个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个立法会采访的时候，有一个议员， 对， 议员忘了是谁了，站起来质询特首，就问的是这个问题，说这个香港的英语水平落后于马来西亚， 是田北辰啊， 好像是田北辰，对，好像是田北辰， 推动英语的， 对对 对, 对，落后于马来西亚，落后于新加坡，当时问 落后于韩国和日本， 好，对对对对， 这个香港人很不服气啊， 这个田北辰 是有原因的， 田北辰觉得。就是特区政府在这方面应该作为努力，但是当时好像没有被特别严肃的看待。我还印象很深，那个梁振英回答的是说，那如果政府以身作则的话，我们下次每次开会一半用英语开，怎么样？ 他有这样说过。 好像是这么一说啊，这事儿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但是确实，我看到不止一个统计指出香港人的英语水平，不能，我跟以前我没有办法比较，但是至少现在来说，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好， 对， 对不对？ 我一直听到的一个说法是说，回归之后开始下降。这个我想知道是 根据那个香港人口这个统计哈，人口普查的这个统计，香港人的第一母语是广东话，第二母语之前一直是这个英文，现在普通话已经超过了英文，成为这个就是英文已经确实，你要这么来说的话，在97年之后，英语的香港的英语水平确实是降低了。 跟他们的工作是有关系的， 当然 以前的工作 上 的交流， 但是我觉得香港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标本哈。你想，现在用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实际上有多少人会以用普通话为豪为骄傲？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很吊诡的一个现象。等一下我分享一篇文章，是2010年的时候在明报世纪版，应该是有一个现在是当记者，她是香港很著名的老牌的女子英文学校毕业，后来她讲到她上学就是回归之前和现在她转职资啊，整个学校一些风气上的变化，我觉得非常能反映香港。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优瑞的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好，我们今天说这个英语跟考试的关系。樊素，你刚刚要说什么故事？ 我说香港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个标本哈，就是你会看到香港人的这个心态的变化。尽管刚才哈森讲，现在讲普通话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但是大家好像并没有觉得这是一门非常美妙的语言，我以讲这个语言为荣。我想到一个故事，那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明报有一个周日话题，有一篇文章，当时那篇文章我仔细看，那个作者他只写了他是香港港岛区著名女校的毕业生，现在的职业是记者。 他 的成长轨迹很有趣的啊，他小学的时候是那种屋村的学校，就是中文学校， 比较平民的。 一般来说香港人理解的中文学校就是，是不是成绩稍微差一点点，就是你英文没那么好，你才 英文没那么好， 你考不上， 他们成绩肯定 是吧， 就是但是如果 是应该是 我的一个理解， 普通的香港人，我遇到大部分的香港人，如果有的选择的话，他会选择英文学校， 首选是英文学校， 对 对对， 次选是中文学校。 嗯， 那个女孩她就是中文学校，但是她成绩非常好。后来呢，中学的时候就派到那个 英文学校， 英文学校，而且非常有名，是什么老牌名校啊，贵族学校啊。当时他们那个小学的班主任就非常非常兴奋，就意思就是你看我们学校的翘楚终于走出去了啊。 啊， 但走出去之后呢，他说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基本上啊，大部分的科目都是用英文教学，他听不懂，因为他的这个英文的底子非常差。他说英文堂呢让他默写那些什么生字，他说没几个写得出来。 哦， 而且跟他同时间有同一种噩梦的是他的那个同桌，他跟他的同桌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中文的底子非常好。 哦， 所以呢只要是考中文试，他们两个要不就是你第一，要不就是我第一。但是原本以为哈，这应该是你们寻找自信的一个课堂一个方式，但是他的那个同桌他甚至陷入更大的苦恼，他跟他吐口无水，他说我宁愿自己英文好，我也不想我中文好。他是不想自己中文好，他会觉得中文好是一个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总之他就不喜欢。 嗯， 是九七年前的事， 九七年之前，那是1991年的事情。 嗯， 他说他当时上中医，他本来以为中文堂是他的避难所，后来发现不是。可是呢发现呢这个回归之后整个学校的气氛就变了，因为回归之前他除了中文好之外还进了中文的这个辩论队。 哦， 他在辩论队里面也是主力，经常去参加比赛，都是拿奖的。 嗯， 但是他们学校的校长对他们从来都是冷眼相看，更多的资源啊什么鼓励啊都给了英文辩论队。 嗯， 他当时心里也不是滋味。哦，但是九七回归之后校长马上嗅觉非常灵敏，他说你们一定要知道以后要北望大陆啊，以后赚钱要去大陆啊，所以呢必须得学好普通话。 嗯， 所以以后咱们也学别人去弄个什么孔子学院，当然不是官方的比较小的，弄个什么孔子学院，大家一定要学好中国文化。哎呀，他当时应该是已经毕业了吧。后来也是听校友讲到这么些故事。他其实写这篇文章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香港所谓这种名校的价值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一定要懂得钱在哪儿，什么是最有前途的赚钱的钱，见风使舵。然后就是世故非常的现实，然后有那种什么名校生独有那种自信和傲气。他说你像名校生一般有一些标签，比如说你看他讲了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 嗯， 然后很懂得吃西餐，也非常懂得那种所谓的西餐礼仪，能够很淡定的很自信的在一些陌生人面前表现自己，很会社交。他说这就是名校的价值。 嗯， 他其实讽刺的是当时应该是很多这个转职资的这个学校的这么一个香港新闻的背景啊。 嗯， 就有了这篇文章。 嗯， 但是你现在会看到呢，就是香港人他对于学语言的这么一种心态上，我觉得还挺有代表性的。 这解释了现在香港的这个普通话热。 是是， 我的邻居家的小孩每个周末都上普通话课的。 哎，所以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兴趣或者愿不愿意花力气去学这个语言。 嗯， 你很大程度上就是说这个语言它强不强势吧。 当然 和你甚至现在中文为什么在国内在大陆大家会要求它回归从前的强势。 嗯， 是不是跟大陆一种所谓的民粹主义啊。 嗯， 什么民族自尊心啊，就是这种它势力的 抬头有关系。这个心结恐怕从这个清末以来一直就在中国人心里就没有过去。一方面你这个一方面这个往西看啊，这样的这个趋势是没有办法阻挡。另外一方面这个心里边这个中文的这个自尊的这个坎儿一直都过不了。所以不断的有人讲说哎呀什么保护这个民族文化啊等等等等，要强调中文啊。我觉得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情节，但是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现实世界的这个潮流跟趋势变不了，也不是光是英语的问题。你看历史上其实中国就在年纪在大一辈的这个学生，大学生的话大部分人的外语是俄语。 嗯， 对不对。 嗯， 这个是因为中国跟苏联的这个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俄语是恐怕外语的第一选择。 嗯， 那么还有一阵呢，你从世界这个潮流来说，在英语成为世界语言之前，法语乃至这个西班牙语，你看现在这个奥运会开幕的时候也是法语先说的。这个很多是官方语言是讲法语， 其实语言的背后它都是政治。我甚至看到过一个报道说现在的改革尤其是在语言方面的，像中文和历史科目，它是希望里面注入更多思想意识的成分的。 嗯， 思想道德教育它要承载这个功能嘛。 嗯， 我们其实也知道你说中文那些教材之前我们包括讨论鲁迅。 嗯， 为什么删删减减这么多年有这么一些波折，它都是跟这个有关。 对， 我还看过一些小故事，就是说 讨论90年代，就是我那个年代什么韩梅梅啊，就 那种人教版， 老一辈的教科书， 对，人教版的那种教科书。 嗯， 就当时编教科书的人他就会回想，他说呢，我们编教科书有一些话题和色彩是绝对不能碰的，比如说性，比如说这青春期的小朋友会有一些情感方面的一些启蒙啊，或者一些纠结啊，这些困惑通通不能写的。 但他们这些不能够写的，在这一批学生不是在当年读他们的课本的学生长大之后通通用其他的形式给补习。我之前看过一个特别厉害的，就是画漫画的，就是以韩梅梅这个题材画了一个特别这个三俗的漫画，特别特别精彩，大家有时间可以。 所以你当时那个版本好像就那个年代发行量是2亿册，据说还打算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后来你发现那个年代过了之后，它有很多种的教材可以这个选取嘛。但是当时编那个教材人他就有时代的烙印，比如说刚才讲的话题和它的色彩，它甚至有画插图嘛，中间不是那个李雷和韩梅梅那些插图。 Miss Gao 必须得想象那个形象是一定要非常健康，阳光和正能量的吧，正能量的形象。 对， 对，所以这些教材你就能体现它一个时代和一些甚至是政治方面的考量，它一定是有的。 你说除了政治，我想经济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教师来的，他自己考了一个那个普通话的那个标准试，就有一个成绩出来了。那除了帮助他自己在工作上了，那他另外也帮一些印度的小孩去补习补这个普通话。对，他原本呢是试试看，因为有一个朋友介绍一个印度的小学学生给他，他就试试看吧，可能有趣吧，就是沾点外快。然后呢他没开始，一开始就不得了了，因为他第一个月就是他补这个学生，然后呢他的印度的族群他就介绍到两个学生给他，第一个月已经有三个了。对，到第三个月呢他已经要挑学生了，因为实在太多，也超过十个。那 也是 对对对，那我的朋友就肯定问为什么你们喜欢去学那个 学普通话。 他们说我们是做那个我的爸爸是做那个投资银行的，我的爸爸跟我说你将来的市场就是在内地，你肯定要趁小的时候你学好这个普通话。 是， 对，就是印度人也是卷向的比较快。 哎，对了，我话说回来，我刚刚一直有一个疑惑，哈森，你觉不觉得香港的这个英语水平在这两年在倒退？普通话水平是提升了，英语水平在退步。 我有一个观察，我不晓得对不对，就是其实最近几年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内地跟香港的人有一些纠纷。我观察到新一代他们在网络上或者是在点心上他们的一些发挥，渐渐的越来越强调他们的广东话和粤语的那个发挥，英语的比重就越来越降低。我不晓得为什么， 这个是意味着以前如果一个香港人要强调他是香港人的话他会讲英语，还是 不是？我没有结论，但是我观察到最近两三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比起英语来说广东话更加重要。 他们好像一方面在抗拒那个普通话，一方面就在希望提高那个本地的那个色彩。那当然说 而提高本地色彩的形式是回归粤语。 对，我有这样的一个观察，我不晓得是对不对，但是对英语的那个应用呢，这肯定比以前更加低。 以前更加低，这个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做生意的这个对象发生了 这个 改变。 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Hassan，我想起当时你不是做制作人的那个 Ada 那个节目吗？叫做什么？ 对对对， 创新影像啊。 对对 对, 对， 他不是有一个嘉宾吗？就是那个迪士尼的公关总监，是不是？ 对。 我记得他的两期节目里面还讲到，就那种年轻人的竞争力什么的。然后其中一项当然就是你的语言能力嘛，两文三语这个不用说了。 对。 但现在的人他会把普通话会看作一个是必要的。然后呢，他就讲，他说 大陆的那些优秀的年轻人和香港一些优秀年轻人，就是应届毕业生找工作的时候，他往年啊，就是你像可能在十年之前你还非常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大陆的学生在英语的运用能力方面他是明显跟香港学生是有差距的，但现在 差不多 完全没有， 对， 他这个方面你是非常惊人的，这个十年之间你不知道整个国家在发生了什么，就是他的整个的外语水平，香港人已经不能说我是有绝对优势， 对啊， 你甚至是在某些方面你有些口音啊那些东西你还不如大陆学生的发音来的标准，他有这么一个现象， 哎， 所以你反观你说现在什么改革， 所以就是证明了我刚才的一个说法，就是咱们花了这么多资源下去，虽然说还不够，但是还是有效果的， 当然 就是大陆的这个平均的英语水平确实是在提高， 因为大部分人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家长来说，他们当然知道英语有多么的重要，孩子从小学英语，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有明确的规划的，也知道将来是去什么场合用的，但是你说在相对来说资源比较少的就是农村的孩子，你会发现你将来的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是， 这个东西你就是一个你什么跨代贫穷啊，什么隔代贫穷，你 就导致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问题了。好，这个因此呢，有一个说法说，这个现在啊，就是支持要把英语削减比重的，主要有一个论据呢，是说，哎，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但是很多人的英语呢是开不了口的。哎，我觉得这个又恰恰证明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观点，就是英语投入还不够。现在确实所有的英语的标准化考试都有考口语这一项，但是在高考当中目前确实有口试，但是这个口试它的这个分数啊，没有办法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分数有一个等量齐观的一个计算， 占的比例很低， 占的比例很低，好像类似于一个你反正过关就可以的一个考试。那真的你要改变这个现状的话，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在高考英语中，因为英语现在一张卷子里面有算听写和读，但是就是没有说，你就是增加高考增加一项口语的这个考试，然后把它变成标准化的一个计分，哎，这个问题我相信就应该可以得到一个不能够说解决也是一个改善吧。好，三零快新闻先休息一下。好，三立华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谢 森。好，我们今天最后一趴，哈森来讲讲当年在这个香港上学的时候是怎么学英语的。 我讲一讲我自己了，其实，从以前过来，就是英语在香港的那个公开试之中的比重还是蛮大的。 公开试就相当于香港的高考嘛？ 对。那当年呢，就是我考那个中学的会考的那个时候呢，那讲英语的那方面就是 oral test， 它占的比重，我不记得确实的那个比例，大概是两成吧，因为但是我印象中就不会像你刚才说在内地那个 oral 的那么没有。 其实我想问的哈，直接一点，就是你平常学习的时间，你会花多少 花多少时间学英语？ 对。这个呢，就是我自己现在才体验过来的。其实这真的公开试当中，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其他科目你可以在最后的几天去冲线 啊， 但是语文就不行。所以当初呢，其实就是自己小的时候没有去听多一点，或者是看多一点那些英语的电影，所以那个水平考出来不是太满足。 哎，会不会就在香港的学校像我们一样哈，语数外这三门叫做主科嘛，永远都是地位最高的，和大家会花时间。 学校里英语老师的地位高吗？ 对，你们香港呢？ 没有什么地位高不高， 但大家会觉得英语是重要的科目。 对，知道是主科 啊， 就是中英数的主科。但是你说会不会在那个课堂上的数目特别多，是多一点吧？不会特别多的。还有呢，就是其实香港以前呢，就是我那个年代的学生有一个看待这个语文的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它是其中一个科目。但是我现在才回过头看来，就英语就是一个语文。你不讲啊，你没有将你的兴趣结合那个语文的话，你肯定那个水平也不会高。 就是说，这个它是个终身的学习，可能 对， 不是一个阶段性的。 对，不是借、哦、 没有办法靠这个东西， 没有冲线的那个概念的。所以呢，以前呢，我考那个公开学的 oral 的时候，我不晓得跟内地是不是有不同，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你有几分钟，就是做一个 solo， 这是个人的啊。 自我的陈述，问你一个问题， 对， 最喜欢什么颜色？ 你就发挥一下。然后就是第二部分，就是那个 group discussion， 就是、 啊、有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的。所以以前的真的那个气氛，还有那个， 这是在中学阶段哈。 对啊，对啊，会考就要面对这个， 大家会非常紧张这个事情吗？ 非常紧张，但非常紧张，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平常没有那么练习，或者是用的多 一点的话，老师会针对你这个考试的项目。有一些什么练习 会有基金吗？比如说把我所有喜欢的颜色都念一遍。 以前是这样的。 对，像我们一定会捉题目嘛，就同年会问什么，然后估计估摸着今年可能会问哪个方向。 对，以前呢，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去应付那个会考或者是那个高考，就是预科的那个高考呢，我们的学校特别在哪个阶段就聘请特别多的外籍的那个教师过来教我们、 特训。这个是恐怕香港比较强的语言， 但问题是那个特训从来不成功，因为我们英语的那个老师呢，就是一开始一进来就跟我们玩游戏，他带了很多不同的玩具跟我们在玩，然后我们玩的时候就是讲 广东话， 所以呢，最后 这个老师的广东话水平变好了，你们的英语水平变。 现在我回头过来，我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呢？我当时候是颁奖来的，但。因为当时我们要应付公开试、我们玩游戏肯定不能应付的公开试、所以我最后我跟那个老师在谈判、那就改了他的教 室，还是应试教育吧，不要应试教育了。 所以我们大概的概念是不同。 好，这听了哈森的血泪故事，大家要把英语学好， 看多一些电影，听多一些英语。 好，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拜拜。